附子啊，我们说我们一般买得到的附子啊，都是泡附子嘛。那附子的毒性我们都知道，把它烤熟之后就会分解掉一些，对不对？可是以我们煮附子片的时候的经验就会晓得啊，其实附子的毒要分解，在那个热度之下哦，最好是给它一些时间。那如果你泡制附子的时间不是那么够的话，其实它的毒性还是不能够分解的。那附子到底有多毒呢？其实日本的医生中汉方医生就有吃附子就吃死的，就有，就是要让人心脏麻痹还是可以的。那一般我们说中附子毒的感觉哦，其实有一种感觉，我不确定它叫到中毒，就是我们原则上说吃附子会觉得有一点被毒到的感觉，是喝下去之后觉得舌根发麻，然后开始四肢末梢开始有点麻麻的，然后开始觉得手脚很重，动不了，躺在床上差不多一个小时会恢复了。那是以一般的科学中药的泡附子，如果它做的没有去的很干净毒性的话会这样子。可是有的时候啊，就是要那个麻的感觉反而药效会好，这是有时候啊，不是绝对哦。像生附子就是要煮足一个小时完全不麻的药效才好。生附子如果你煮了还会把你吃到舌头麻手脚麻，那是真的是毒不干净啊。生附子如果有这个现象是真的毒没有去干净，生附子要破阴时你要煮到它完全没有毒效果才比较好。但是熟附子的情况就很奇怪，有的时候就是你麻了一下之后反而好得特别快，比如说像少阴病或者是痛风哦，用附子剂的时候都是麻的一下然后就忽然就好了。那所以那个麻到底是所谓的中毒还是所谓的明穴？明穴就是那个药性在运行的时候给身体带来一种副作用的反应，那很难说。但是如果真的放到太大量的话，那有些人麻过之后发现第二天脸是歪掉的啊，那个当然就是可以说是中毒了。但中毒的话，我们有人是用蜂蜜水来解，有人是用生姜水来解啊，生姜煮水，有人就是说什么原汤化原食，说什么吃饺子不烧化用饺子汤，对不对？那就是那个原来那锅附子你再多煮一煮再喝那个就可以把它解掉啊，也有人用这样的解法，那都还算有效了。因为我目前看到的附子中毒都觉得不严重，那些人本人是吓死了，觉得他那个不能动躺在床上，但是我都觉得哎呀我也躺过嘛，那没什么一下就好了，但是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那我之前跟同学讲说煮桂枝汤啊，或者是就是煮桂枝汤就可以火快煮的，煮20分钟就好。但是如果你煮到桂枝加附子汤的话，其实就建议大家要煮久一点哦啊，因为附子的话滚一个小时是比较安全的。那至于说前面我们讲到一个桂枝加葛根汤的话，就是见仁见智。你治感冒的话，就可以照它这个原方啊煮久一点。如果你是要治那个脸部的那个中风啊，就脸歪掉一边，脸僵掉那个就煮短一点，让它药性比较猛，比较锐利一点啊，大概是这样的分别。所以桂枝加附子汤你自己要煮的话，就要煮稍微久一些。那关于这个泡附子的去毒啊，是这样子。首先呢，我们说今天我们台湾可以买得到的泡附子片呢、啊，就有好几种。我最喜欢的泡附子片呢，是所谓的姜制附子，就是这个附子生附子啊，去了盐巴切片之后呢，用姜汁泡过再烘熟。那姜汁有什么好呢？姜汁是一种能够把附子的毒性分解掉，可是不会折损附子补阳的药性的一种东西。所以用姜汁制的附子就会毒性很干净，可是补阳的药性都还在，那是最好的状况了。所以姜制附子片的话，就是生源有卖，生源的附子片据说现在还是姜制的。然后还有一家迪化街的快贺中药行，他的老板留了一些自己补身体用的姜制附子片。但是呢，生源这个药房呢，平常什么都贵，偏偏姜制附子片并不贵。快贺这个药房一向什么都便宜，偏偏姜制附子片是老板的宝贝，卖得特别贵。所以我觉得生源还是比较便宜了啊，就是蛮好玩的一种对比。那姜制附子片我觉得是 补阳效果好，副作用也几乎没有啊。就算是你生的磨成粉直接吞都不太会中毒，都不用煮的。那其次来讲的话，就有所谓的黄附片跟黑附片。那么黄附片跟黑附片呢，就是因为附子切开来直接泡应该是白白的啦，那姜附片，姜氏附片是微微的灰色，那这个黄附片跟灰附片呢，多多少少就是在泡制的时候啊，烘的火力比较足一点，所以毒性当然分解的也好一点。那从前古时候的黑附片呢，是用那种黑糖水之类的东西把它染黑一点，然后再烘，那这样子也可以让它比较毒性就是中和掉一些。或者是像黄附片的话，有一说是黄附片是用甘草泡制的，甘草泡制的会染得比较黄。可是呢，黄附片黑附片的问题是这样，黑附片是像前一阵子网络上有公布一个炉火神带人去参观四川的附子工厂的文章，就是它上面就说现在的黑附片那个黑色啊，根本不是古法的黑，是因为市场上有要求有黑附片这个东西，所以就拿人工色素黑色把它染黑。那这真是无聊又没意思，对不对？所以我吃附子还吃你的人工色素啊，就是，所以黑附片我现在已经懒得再用了啦。就是，那至于黄附片是这样，当年火神派的分支啊，就是到上海去行医的那位祝卫菊啊，祝卫菊呢特别爱用黄附片，可是呢，香港的谭树渠先生呢就比较不爱用黄附片，因为谭树渠先生就说呀，用甘草制过的附子它的药性已经钝掉了，那个阳气就不太能够发挥它的作用了。他就说，谭树渠先生是说，你不要说四逆汤也是甘草跟附子煮在一起，他说煮在汤里面那个附子的力道还在，可是你用甘草去制过的那个附子力量已经减弱了。所以那谭树渠是坚持用自家制造的姜氏附片，那谭树渠有姜氏附片这种高档货，那当然可以咸黄附片，那在大陆那边没有东西可以咸的，那就是甘草黄附片也可以用了，就是至少副作用很小，那补性该有的还是有。那我们台湾呢，最容易买到的附片呢，称之为白泡附片。那白附片呢，又有人称过，又也有药，大陆也有药局称为白附片。就是你知道那个烧饼店怎么做烧饼吧，就是一个铁锅烧的热热的，那个饼的面捏出来就贴在上面，对不对？然后就烘干了就烧饼了。那白附片就是那个用比较快速的方法，那个附子把盐巴泡掉以后啊，切薄片，然后就啪啪啪贴上去，然后烘干就掉下来，就这样子。那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白附片呢，其实药性上来讲是最接近生附子的啊，就是它的那个毒性并没有去得很干净。那所以白附片很容易把人麻倒，就像我们平常在家门口的药房抓什么麻黄附子细辛汤啊，什么烧阴病啊，就我只不过放五钱的白附片，像我平常用附子这么一两二两都随便用的，就五钱的叫家人煮了喝，他煮了二十分钟喝下去就麻倒了，没办法。就是白附片的毒性啊，就是没有去得很干净，所以我常常在嘲笑说白附片呢真的是白泡附片啊，泡的等于没泡，就是这种感觉。那这个可是同学你要记得啊，如果你去药房啊买附片，你反正就跟他讲说我买泡附子就对了，不要讲出太复杂的奇怪的话，你不要说我要买白什么什么附子片，因为有一味药叫做白附子，白附子不是附子，白附子是那个一种足阳明胃经的引经药，是用来敷脸的美容药啊，那个不是附子。如果你写成白附子片，甚至是只写白附片，他们都有可能拿出敷脸的那种白附子给你，所以去买就是说泡附片，不要说白附片啊，好不好？这个名字上稍微注意一下，不然的话容易买错。那白附子是配敷脸的药的时候才用的啊，就是中医美容要有三宝啊，白附、白姜材，还有老鹰大便上面的鹰屎白啊，就是，对啊，这是都是美容的，就是敷了脸会白的东西啊，这样子。那这个 那这个附子啊，它这个神农本草经的药性啊，就是说治这个风寒咳逆邪气，当然它一定是这种风寒湿之气的克星了啊，所以以感冒来讲这是没有问题的。即使是太阳的感冒，如果将来大家学了少阴篇的药啊，很多太阳的表症你甚至用少阴篇的药可以从里面一直打出来把它赶走的啊。但是现在我们乖乖的学太阳表症的就好了。那温中啊，能够让人的中间比较温暖。那这个中啊，古时候中有时候是指人的里面，有时候是指人的脾胃，那这里的话两者都通啊。那金疮，那古时候如果是你是被刀剑砍伤，我们称之为金疮。那金疮的那个伤口，古时候的人会怕得到一种东西叫做破伤风。那虽然我们今天认为破伤风是细菌感染，对不对？所以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在中医的框架里面却觉得破伤风是一种风邪进入你的伤口，所以用附子之类的药驱风邪来防范它的发生。那只是后来呢，破伤风的特效方附子的地位已经被别的药篡掉了。就是像那个傅青主的医书里面有一个方子叫做禅医酒，就是拿知了壳啊煮在绍兴酒里面喝下去，然后破伤风的人立刻出一身黏黏的汗，然后马上就好。所以呢，禅医酒已经是比附子更好用的破伤风的特效药了，所以我们附子就可以在这个金疮这个防破伤风这件事情上面退下来了啊。那你说禅医为什么能够治疗细菌引起的破伤风？哎，其实我也不知道哎。可是有没有效？那真是非常有效啊！所以这中医跟西医还是运作在一个不同的这个次元上面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这个破针尖积聚血甲，血甲就是血堆在那边一起不通。那针尖积聚血甲，这些都是阴实会有的状态，对不对？那附子就是一个专门破阴实的药，所以呢，至于对这些肿瘤类的东西当然是有疗效的了。那寒湿痿痹拘挛啊，这个是指一个人呢得到风湿或者是痛风的话，那附子在这个伤寒论里面有很多别的篇章啊，这个驱风驱湿治痛风的药都是非常好用的啊。这个息痛不能行步，这个当然息痛不能行步你不要说那个人是老化的那种啊，另外一种的，就像膝盖痛我们上次有讲到洋河汤也治，对不对？那种那是另外一个可以用的方式。那附子的话就是比较用来治疗风湿，就像是昨天有同学跟我讲说他真的啊去买那个乌头，然后用蜂蜜煮乌头来做那个金匮要略里面啊，就是杂病篇里面的那个治疗痛风的那个，用乌头的蜂蜜然后再加什么黄芪桂枝那些药来治痛风的，然后他就吃了三次痛风就全好了。那其实一般痛风发作啊，我们用那个柯达的，因为柯达的科学中药那个附子是有一点生附子的药性，有人告诉我说它是称掺了乌头的成分或怎么，但是柯达的那个附子真的很咸，那个附子科学上比较咸，比较有生附子的调子。那用柯达的那种附子按照那个比例啊配那个风湿篇上面的那个甘草附子汤啊，其实治痛风很快。但那个东西就是怎么讲，就是吃下去有人会被麻倒一下，但是麻倒了起来那痛风就好了，就很快的。那当然还有其他方，大家都不用急啊。但是如果你学过经方之后啊，你会觉得说如果有人被痛风折磨很多年实在很冤的，因为很好医。然后而且但是我不太喜欢先告诉同学痛风的特效药，为什么呢？因为张仲景在提到痛风这个事情之前还有讲说这个人是这个肝跟肾啊都不够好都不足的人才会形成容易痛风的体质，所以所有治痛风的药基本上都是算这种治标的药。你要让这个人真的不痛风就要肝肾都好起来，这样他的身体才不会堆积那些代谢不了的废物啊，对不对？这才是真正治痛风治本的方法啊。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如果将来有机会遇到痛风，不要 逞自己的能医他这个东西的快感。因为痛风最要紧的是要让这个人的体质好起来，而不是说哦，我这些药你看好厉害，一贴就医好你哦，并不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学会补药是比较根本的做法。那这个附子呢，在《本草经》的药性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平常呢，开重型方啊，附子也好啊，大黄也好，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规矩，就是说，如果你是平常吃得很辣的人，那附子跟你开附子或者开大黄啊，都可以开得比较重。不然的话，如果一个人的平常吃了已经吃很辣，他肠胃已经练到很强悍了哦，大黄放少了，那个人不会拉哦。那附子的话，有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现象，就是好像感觉不太出来有附子的药性。那但是呢，因为我平常开附子就开得比较重了啊，所以我倒是不太在意有没有吃辣的问题，就是反正已经开得很重了，该有的效果总是会有的。那同学呢，我想看这个关于附子我们有没有什么漏掉没有讲的事情啊。想看，好像可以讲的东西太多了啊！今天就讲到这样也就好了。比如说像是就有一些关于附子的东西还是实际的方剂，比如说如何用重剂量的附子来退高血压，那个是真武汤、四逆汤再教就好了。然后对对对，我忘记讲了什么了。其实新发的那个讲义啊，有一个当归羊肉，那个当归生姜羊肉汤。最近我蛮喜欢在你们的讲义里面放一些关于食疗的有的没的。借我一下啊，就是这个是当归生姜羊肉汤啊，本来就是那个张仲景的方子。可是呢，这个曹营府的当归生姜羊肉汤啊，它就是用三斤羊肉呢，加上生附子一枚，然后再加上当归跟生姜，这个是给你当菜吃的啊，所以不要把它想成很药啊。但是呢，你知道，即使是煮羊肉汤，你生附子也要把盐巴泡掉才能丢进去啊，不然的话，那羊肉汤甜到咸到不能入口啊，好难喝的。那他就说，如果是这个一个人阳气不足又精不足啊，那就羊肉呢跟附子加起来是很好的，就是用生附子煮到羊肉里面。因为其实生附子本身就是煮一个钟头以上就没有毒的，那羊肉锅要煮一锅羊肉煮到烂，其实也要两三个钟头以上，所以基本上这个汤是没有毒性的。那吃下去以后，生附子把你身上的阴寒之气挖开，然后马上当归羊肉就接着补进去哦。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人身体就会能够在一个冬天里面恢复到比较好的状态。那这个汤我们煮过，其实基本上还蛮好吃的。那如果你有生附子当然是最好了，就是可以把阴实破掉。那他就说他这个方子原来是用来干嘛，就是男人或者女人哦，因为下焦虚寒而一直生不出孩子的话，用这个可以恢复下焦的活力啊。其实这个恢复下焦的活力的确就是附子好用的地方了。就像附子啊，如果这个方子呢，如果你有生附子会很有效，那如果没有生附子的话呢，你熟附子片啊丢个二两三两下去都无所谓，因为三斤羊肉很大锅的。可是呢，如果你是一个平常生冷吃的比较多，没有吃惯补药的人，有可能这种汤你喝一碗下去就肚子痛得受不了，然后狂上火。就像之前的那个班哦，有一个同学，他就是又吃素又吃很多生菜水果的，然后有一天忽然要进补了，那简直是上火到不行。就他的体质跟这个补药是格格不入的，你必须要先用一些方式，比如说后破温中汤先吃一段时间，让你自己熟悉补药，不然的话呢，就是你要就是吃少一点。当然生附子可能比熟附子更不容易上火了，但是还是要防着。像网络上面呢，有一个 case 是他们这样子，就是如果你怕这个阳气太多在你身体里面塞住的话，你可以用一种药啊，有一种药叫做香附。香附又不是附子啊，香附是一种叫做沙草的草的根，沙草就是那种埃及人做纸的那种草，长在水边的。那香附是一个全身的行气药，如果你吃了这个羊肉汤有饱或者闷的感觉啊，就去中药行预先买香附打粉，那你就拿那个香附粉直接吞一点，或者是泡茶喝都可以，就是行气，这样才不会瘀住啊。就是有的时候这个药这个方子太补了。那他就说，他这个汤阴府就讲说，妇人虽有痛淋者亦能生子，就是有的时候啊，如果一个女性的朋友甚至男人尿道屡屡发炎，其实不一定是他的下焦太热，有的时候是他的下焦根本已经虚寒到没有抵抗力了，所以他的细菌爱怎么长就怎么长，就是没有免疫能力的尿道这样子。所以这种，所以就是说这样子的话，它能够让下焦暖回来啊。那这个附子呢，你们这个汤啊，如果要用羊肉，你要这个汤发挥它十足的功夫的话，当然有生附子是最好。再不然的话，还有就是羊肉啊，记得凡是温补的药，尽量不要用那个结过冰的东西。就是药性上面来讲的话，羊肉结过冰再解冻的那种羊肉，补性就不如直接杀的那个温体羊肉了。所以呢，同学的话就要去什么东门市场、南门市场或者是什么滨江市场，那个有几个摊子有卖活体的现宰羊肉啊，所以做这种补汤的肉要挑好一点的，要用现杀的啊。那有些同学可能比较穷啊，大学生啊，在宿舍里面煮这种火锅，就去买超级市场那种冷冻羊肉块啊，那这样子就有点可惜啦，就补性比较弱。那如果有些同学说我无论如何都不爱吃羊肉的话，那其实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可以在这个你们冬天一整个冬天，你们家只要炖肉汤的时候啊，都放一把附子片，就是排骨汤也好，什么汤也好，你都放一把，那吃一整个冬天，家人的这个气血的状况都会比较好，因为附子炖到肉里面其实会蛮不容易上火的，就是比较容易被身体吸收，这也是一个方法。那至于说附子啊，我们如果开一帖药里面写什么一两附子、二两附子，药局通常都是会很积极的找你的麻烦。就像我香港有一个好朋友啊，我帮他拆开一个药单，里面开二两附子，药局就拒卖。那我就说，这种事情就是这样子，你越做的小啊，越缚手缚脚。你要直接走到药局跟那个药店的人讲说，老板啊，给我包四斤附子，我呢冬天要拿来炖肉汤用的，因为呢我家小孩鼻子过敏，我阳痿，我太太脚冷，我老妈手麻啊，所以我们家要用。就是其实后来我就是讲玩笑话，但讲完之后觉得说，哎，的确啊，手麻如果附子炖肉汤常喝也会有帮助，脚冷也会有帮助，阳痿也会有帮助，容易过敏也有帮助，好像这笑话也不是笑话啊。就是附子本来就有这么，当你能够补充一个人的阳气的时候，本来就是有这些功用的啊。所以这个药我觉得同学呢不妨随意去囤个一斤在家里面，冬天呢做菜的时候就用一用，就用一用啊。那这样子其实有机会身体变得比较好的。那下课时间就到了，那我以后可能会这种食疗的单方可能会多跟同学讲一点，因为有些东西就是生活中能够调补就调补嘛啊，这样子。